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北京时间20:00。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拿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月照头部几个，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2月1号，2018年春运正式拉开大幕，为期40天的春运预计将发送旅客达到30亿人次，其中铁路发送旅客将近4亿人次，再创历史新高。在这30亿人次当中，绝大部分都将通过陆路出行，也就是在我们的公共道路上出行。近日呢，公安部交管局在分析近5年的春运交通事故特点，并对2018年的春运的交通安全形势进行研判后表示，2018年春运期间，多重不利因素叠加，道路交通安全面临严重的挑战。我们在这两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说一说涉及到道路交通事故的相关的问题。在春运期间，高速公路上还有其他的国道省道上的车流量是比较集中的，如果一旦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就很可能会引发多车连撞，更加严重的事故。那么一旦发生多车连撞，责任应该如何认定？我们在今天和明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就请到法官通过具体的案件跟大家来说一说。如果您选择在春节期间自驾出游的话，我们希望这两天的节目能够给您带来一些帮助。好，朋友们，下面呢，我们就走进今天的今晚拍案之首都法官热线。连接百姓与法官的桥梁， 首都法官在电波中为您说案讲法。 这里是首都法官热线。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亚运村法庭的曹海秀法官。曹法官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呢，您跟大家介绍几起哈这个多车相撞的事故当中涉及到的一些问题。我们在路上不管是自己开车还是坐公车的时候呢，有时候会遇到一些交通事故。那么有些事故是2辆车的，有些事故是3辆车，甚至会更多哈。有些朋友可能就会想，那如果发生这种多车相撞的事故，到底这个责任应该如何来认定？那么涉及到人员受伤或者涉及到车辆损害的话，那么到底这个钱应该怎么来赔？哪辆车赔哪辆车？啊，这里面呢，今天我们通过几起案件跟大家就来说说这个事儿。您先跟大家介绍我们今天准备跟大家所说的第一个案子，这个案子是怎么回事啊？您把这个交通事故发生的经过跟大家先来讲一讲。 杨先生驾驶的自己的车在道路上因为一些原因在道路上急刹车，他后面跟着的陈先生驾驶的小客车呢遇到了这种情况，紧跟着急刹车。在距离前面杨先生所驾这辆车1米的时候，他把车停住了。 哦，停住了。 对，停住了，没有接触。对，没有接触。这时候呢，陈先生后方来车是李先生驾驶的这个车呢，刹车不及时，撞到了陈先生车辆的这个后部。致使 中间车辆陈先生的车又撞到了第一辆车杨先生所驾车的后部，造成了这个三车连撞，三车损坏。 其实如果没有后面那辆车的话， 对， 中是不会发生交通事故的， 对，不会撞到第一辆车，因为最后一辆车刹车不及时撞到了中间的车，导致了中间的车又撞向了第一辆车，造成了三车连撞这个事故。 那么在这个事故当中有没有人员受伤呢？ 这个事故中有中间一辆车的车上人员是轻微伤， 轻微伤， 对 啊，伤的不重。 其他其他人员没有损伤， 车损 对。 那这三辆车都是小轿车吗？还是其中有大车呢？ 对，三辆小客车。 这样的事故一般发生了之后呢，通常情况之下都会选择报警的方式来处理哈。 对， 由交通部门来认定到底这个责任的问题。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交通队啊，对于责任的认定又是如何来划分的？ 对，这个案件是事发后呢，这个各方当事人呢也报了警。事发后呢，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按照锦衣程序出具了这个交通事故认定书。这个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最后一辆车，也就是李先生驾驶的这个车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中间车辆和第一辆车，也就是陈先生和这个第一辆车杨先生是属于无责任。 因为如果没有第三辆车的话，第二辆车其实也不会撞上， 对，不会发生这起事故。 最后一辆车负全责。 对， 那么后来又是怎么就引发了一个纠纷闹到法院了呢？ 是这样的，是最后一辆车，也就是这个李先生呢，他对这个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这个事故责任认定有异议，所以这个各方呢对这个赔偿没有达成一致。再一个呢，他这个车是仅投保了交强险， 就是最后一辆车是吗？ 对，最后一辆车仅投保了交强险。咱们这个交强险的这个赔偿呢是有这个分项限额的。 对， 因为它只有财产损失的这个赔偿限额只有2000块钱。三辆车的这个损失呢金额比较大，超出了这个交强险的赔付范围，所以这个最后一辆车呢，李先生呢对这个责任认定有异议，然后他这个赔偿能力呢，也不足，所以这没有达成一致，就这民事赔偿就到了咱们法院。 那到法院到底是谁告的谁呢？ 是这个第一辆车这个杨先生的车和中间这辆车陈先生的车分别起诉了最后一辆车李先生。对，和及他的这个保险公司。 就其实他们俩分别起诉等于是俩案子。 对，两个案子。 但是合并审理的。 这个案子是没有合并审理。 哦，没有合并审理。 他们是在不同的这个法院来起诉的。我这边那个受理的是陈先生，也就是中间车辆起诉最后一辆车李先生的这个案子。 他提出的诉讼请求主要包括什么呢？ 就是要求赔偿他的车辆损失，修车费，简单来说就是修车费。 因为中间这辆车呀，其实前面也坏了，后面也坏了。 对。 他的这个损失是不是要相对大一些？有多少钱呢？他要求的当时。 28000多元吧。28000多元。 那截止到打官司的时候，这辆车已经修好了吗？ 修好了。咱们是这样的，当事人到法院来起诉呢，他的这个损失必须是明确确定的，未发生的损失是原则上来说我们这边是不予支持的。 就是20000多块钱，实际上应该是这个中间这辆车的车主自己掏钱， 对， 已经修好了， 自行维修，并且支付了这笔这个维修费，然后他拿到这个维修费发票，还有这个结算单，维修结算单，还有这个交通事故认定书这一系列的证据来起诉的。 那您就跟大家说说，在这起案件审理过程当中，作为这个被告方，就第三辆车的这个车主，他到底对在法庭审理过程当中啊，比如说他对交通队的事故认定他有什么样的意见，那么他对赔偿又有什么样的意见，他是怎么说的啊？您跟大家讲一讲。 这个李先生的异议主要有两点。第一就是这个交通事故认定。他认为那个中间车主也有责任，中间这辆车也就是我这个案件的原告，陈先生也有责任。但是呢，因为这个交通管理部门呢已经认定了这个后方车主，后方车的驾驶员李先生的这个全责，所以我们在审理的时候，如果没有充分的证据来推翻交通管理部门对于事故的责任认定的话，我们在认定这个民事赔偿 赔偿责任的时候是以这个交通事故认定书确定的这个事故责任为准的。 那第三辆车的这个车主，他认为交通事故的这个责任认定，他为什么认为中间车也有责任呢？他的理由是什么呢？ 他理由是通过这个中间车辆，也就是陈先生的这个维修结算单来看，他的前方撞击损失比较严重，相较于后方比较严重，所以呢他认为在最后一辆车撞到中间车辆的时候，中间车辆已经撞到了前方车辆。他认为前方他的车前部损坏比较严重，所以他推测中间车辆已经撞到了前方车辆，即使没有他撞击中间车辆，这个事故依然会发生，所以他认为中间车辆也应该负有这个事故责任。 明白了。 我说的有两点，另外一点是说他对他的这个维修金额有异议。这属于民事赔偿的这个金额问题。对，他第一对责任认定有异议，第二他对他的这个维修项目有异议。 那么在这起案件审理过程当中，作为这个原告方也就是我们这个第二辆车中间车的这个车主，他对于这个第三辆车的这个，比如说他认为中间车车主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嘛，是吧？他又是怎么说的呢？ 中间车主也就是这个驾驶员，也就是这个陈某，他认为既然交警已经出具了事故认定书，那么这个交警在出具事故认定书的时候已经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勘查认定询问，所以这个事实应当以这个交通管理部门出具事故认定书为准，而且这个他也坚持认为自己在距离前方第一辆车一米的时候已经停住了。 那这起案件最终咱们法院是如何考虑这个问题的？那么到底被告方啊，这第三辆车的车主对于交通部门的这个责任认定有异议，咱们是对于他这个理由是如何来考量的？那么对于这个车的赔偿，咱们又是如何考虑的？ 因为最后一辆车也就是李先生呢，他虽然对交通事故认定书提出了异议，但是首先他是适用交通管理部门呢，是适用简易程序处理的这起交通事故。简易交通事故处理交通事故呢，他没有申请这个行政复核，没有，对，没有申请这个行政复核。那么在没有充分的证据能推翻交通管理部门做出的这个事故责任认定的情况下，法院对于这个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这个责任认定是予以采信、予以认可的，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呢，也应该由这个最后一辆车的这个驾驶员李先生来承担这个赔偿责任。首先，这是确定了一个他的赔偿责任。第二一点呢，这个李先生对陈先生的这个修车费车辆修理费的合理性、维修项目有质疑，但是经过法庭释明呢，他对虽然对这个维修项目有质疑，但是他没有进行这个申请这个相关的这个关联性、合理性鉴定，所以呢法庭是认为陈某提供的证据已经足以证明他这个维修费是因这个事故产生的，所以呢就根据这个陈先生提交的这个维修清单、维修费发票来支持了他的这个诉讼请求。 这是第三辆车的车主，其实如果说他对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有意见的话，您别等到法院再提。 对。然后呢，这我需要提示一点的是，根据咱们这个相关的规定呢，适用简易程序处理的这个道路交通事故呢，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是不接受这个复核申请的。所以如果这司机朋友呢，对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这个事故责任认定有异议的，可以要求交通管理部门适用普通程序来出具这个事故责任认定。对，在这个事故责任认定出具后三日内呢，向这个出具这个事故认定的这个交通管理部门的上一级部门来提出一个书面的复核申请，然后这个再根据这个复核的结果来确定一个这个事故责任认定。 就是别最后到了法院了，已经木已成舟了，责任认定已经基本上已经有效力了，然后您那时候再提出来就完了。 这样的抗辩法院一般是不予采纳的。 没错没错。其实举个例子，就好像很多执行的 案件，到了执行阶段的时候，很多被执行人会对这个执行法官说你看那个法院判的不公，但这个时候其实案件判决已经生效了呀。 对对对对、 您早干嘛来着？ 对对对，所以这个咱们这个事故发生时呢，包括咱们诉讼阶段呢、自己的这个权利一定要及时的维护。 嗯嗯，没错。好，这是第一起这个多车连撞事故当中的一些涉及到的问题。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二起案件呢，我要说是在高速公路上，是一个这个冰雪天气下， 冰雪路面， 对对对， 是吧？ 冰雪路面发生了一个事故。 今年北京这个基本没怎么下雪吧？ 对。 但是冬天啊，我们如果去郊区去玩的话， 对， 或者去别的地方玩的话，可能会遇到冰雪路面啊，对， 发生这种事故。 所以这个案子正好可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在冬天行车的时候需要注意的问题。那您先说这个事故又是怎么发生的？ 还是一个陈先生啊、他驾驶的是小客车，在高速停在高速公路上的紧急停车带 啊、当时他是停着的， 对，停在紧急停车带，但是他是没有后方没有放设置这个警告标志，这时候呢， 白天还是晚上？ 白天的冰雪天气，对，这时候呢，后方有关先生的驾驶的一辆中客车，这是一个中客车，车上还拉着一些乘客。在冰雪天气呢，没有降低这个行驶速度，导致车辆失控。车辆就撞到了这个陈先生这个小客车上。这时候呢，咱们高速公路上一般这个速度都比较快。又后面又遇这个新先生驾驶的是小客车，这个也是车辆失控，车辆失控呢，车辆又撞到了这个关先生所驾的车辆，就造成了这个三车不同程度的这个损坏，然后呢，三车上的人员呢也有不同程度的这个受伤， 因为冰雪天气啊，路面湿滑。再加上视线不是特别好的话，那当发现前面有一个车有停住或者急刹车的时候，后面的车如果采取急刹车的措施，真的很容易打滑。 对对， 容易发生这种多车连撞的事故。 这起事故发生呢，这个陈先生也就是第一辆车，他停在紧急停车带的时候，他后面没有设置这个警告标志，对于这个事故的发生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原因。 那第一辆车这个陈先生当时事故发生的时候，他是在车里待着呢，还是说跑到车外头去了？他有没有受伤啊？ 事发时他是坐在车里的，也受伤， 也受伤了， 是吧？也有一定程度的受伤。 那这个事故就要比第一起案件里面要相对复杂一些了，是吧？ 对对。 那么交通部门在处理这个事故的责任认定方面，又是做出了一个怎样的认定？ 这起事故呢，就是适用普通程序来出的这个事故认定书，并且交警呢是做出了两份事故认定书。这个第一份事故认定书呢是认定了中间车辆关先生驾驶的这个车辆在这个冰雪这个雾天为降低行驶速度，为确保行车安全，违反了咱们这个交通安全的相关规定，承担这个主要责任。 主要责任。 对，主要责任。然后这个陈先生呢，车辆故障之后未按照规定在车后放置这个警告标志，对这个事故的发生承担了一个次要责任。 这是第一份责任认定书。 第一份事故认定书。第二份事故认定书呢，也就是就这个，因为前两辆车已经发生了这个碰撞了，然后呢，这两辆车已经发生碰撞的情况下，后来车辆，也就是新先生这个车呢，又撞到了前面的中间车辆，所以这个事故呢，交警又出了一个事故认定书，这个认定后方来车新先生驾驶的这个车雾天为没有降低这个行驶速度，为确保行车安全，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这第二份责任认定书当中， 他是 全部责任， 对，最后一辆车对中间一辆车，承担 全部责任。 对， 那在这个事故当中，最后一辆车没有撞到第一辆车， 对，没有与第一辆车接触，它是与中间一辆车接触的。 两份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书的大概的对于责任的分担的认定哈。 对。 那后来又是怎么打起的官司？谁告的谁呀？ 多名伤者，因为 中间车辆是一辆中客车，所以它车上有所载人员比较多，然后三车的这个驾驶员呢也有不同程度的这个人身受伤，然后三辆车呢也有不同程度的这个受伤，所以呢各方呢就这个损害赔偿没有达成一致，就各方当事人呢就分别向法院起诉。 哦，这里是好几个案子。 对对，好几个案子。 那咱们是挑其中的一个来讲，还是说整体说一说？ 我这边受理的是中间车辆的这个关先生起诉，要求赔偿他的车辆损失。 哦，他告的谁呀？ 告的是后方车辆辛先生。 嗯， 对，后方车辆辛先生。 在第二份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当中，这个第三辆车要承担第二辆车的全部的责任， 对， 是吧？ 对对， 那您把您所处理的这个案子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这边受理的案子呢是中间车辆，也就是关先生驾驶的这个中客车，起诉他的这个前方车辆陈先生的驾驶的这个小客车及其投保的这个保险公司，还有后方车辆辛先生驾驶的这个小客车及其投保的保险公司。为什么他起诉这个前后呢？因为他出了两份事故认定书，第一辆车陈先生呢对关先生的这个车呢是承担一个次要责任，后方这个辛先生驾驶的这个车呢对关先生的车是承担一个全部责任，所以他是分别起诉，是同时起诉了前后车辆的这个驾驶员，及其投保的那个保险公司。 他要求的是财产损害的赔偿，是吧？ 对对，要求的是财产损失的赔偿。对，他人身的这个损伤比较轻，所以没有主张。我这边受理的主要是一个财产损失。 这两个被告他们又是如何说的？ 在这个案子中，第一辆车这个陈先生的答辩意见呢，是他对这个事故责任认定没有异议。 他也承认自己的确没有放这个警示标志， 对对， 是吧？ 也认可他对这个事故发生负次要责任，但是他认为根据这个事故责任，他只承担20%的这个赔偿，民事赔偿责任。然后这个同时到庭呢，这陈先生所投保的这个车辆的保险公司也到庭了，他对这个事故责任认定也没有异议，然后同意在这个保险责任范围内进行赔偿，但是呢他认为中间车辆所请求的一些损失没有证据，没有相应的证据支持的部分不同意赔偿。 这是第一辆车， 对对，然后这个案子里头，这个辛先生和他所投保的这个保险公司没有到庭，我们是缺席审理的。 是这样， 对的。 好，那咱们继续说哈。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法院最后在判决里面又是如何来认定他这个民事赔偿的责任的？到底比如保险公司的意见有没有被采纳？这个被告方的意见又有没有被采纳？您呢，继续跟大家说一说。 这个陈先生和他这个 保险，就是第一辆车，是吧？ 对对对，第一辆车的这个答辩意见，法院还是予以了一定程度的这个采纳。首先来说这个责任比例，法院确实是按这个20%的比例来判决他承担相应的这个民事赔偿责任。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在这起案件中，中间车辆他自身是负主要责任的，所以呢他自身需要承担一个我们这边是认定他自行承担40%的这个责任。然后前方车辆呢因为他是次要责任，判决他承担20%的这个赔偿责任。因为对于这个后车最后一辆车这辛先生的车呢，相应的是承担40%的赔偿责任。对，民事赔偿责任是这样划分的。 那像这个一般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比如他说主要责任、次要责任，但是其实在责任认定书当中不会说主次是20%啊，还是30%啊，还是40%哈。那么这一块咱们法院在确定是20%、30%还是40%的时候，一般会本着一个怎样的原则呢？ 首先是这样的，有的极少数的这个交通事故认定书中，在确定 事故责任的同时，会对民事赔偿责任进行一个确定。如果有相应确定的，我们的这民事赔偿责任就以这个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载明的为准。如果没有，仅确定了这个主次责任，同等责任的这种情况下，没有特殊情况，我们原则上次要责任的话，如果是两车相撞的话，是30%。和70%的这样一个比例来划分，同等原则上就是50%。对，如果是多车的话，那主次责任原则上是按照一个20%40%，然后或者是30%，然后35%35%这样来区分，这是要看具体的个案不同，要看它这个作用力啊，过错程度啊， 那么这起案件又能够反映出在多车相撞事故当中一些什么问题呢？你跟大家说一说。 这个案子我主要是说，咱们这个司机朋友如果在这个道路上发生事故的时候，一定要设置这个警告标志。在这个案子里头，如果第一辆车设置了安全标志的话，它是，对这起事故的发生是没有责任的。 对啊，他就停在那里，他如果设置标志的话， 他是 没有责任的。 对，他是没有责任的。然后再一个呢，是主要这个案子呢，主要是想说一下民事赔偿责任的主体。民事根据咱们这个相关法律规定呢，这个受害人的损失呢，应该是先由车辆投保的这个保险公司在相应的这保险范围内进行赔偿。这个保险呢是先区分交强险，交强险赔偿不足的再由上月三者险来赔偿。 是， 对，上月三者险赔偿再不足的才会由这个肇事者来进行一个相应的这个赔偿。所以呢，咱们这个建议啊，司机朋友如果说经济条件允许的话，一定要提高这个商业三者险的这个保额的额度。 对， 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多车相撞的这个事故呢，属于是咱们看这起事故中，交警是出了两个交通事故认定书。有的这个多车连撞事故，交警会出一个事故认定书。 就像第一个案子就出了一个。 对，所以呢，咱们这个多车连撞事故是属一起事故还是多起事故，原则上呢是要以这个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这个事故认定书为准的。然后呢，像这个案子，我们这边是只处理了其中一个受害人的这个起诉。那咱们看到这个案子是三车均有不同程度的损坏，然后三车车上的人员也有不同程度的这个受伤。我们在处理这个案子的时候呢，是为其他的这个伤者在交强险项下是预留了一定的这个份额的。也就是法院在处理这个民事赔偿的时候，会考虑这个受害人的这个损失情况，对，合理分配一下这个保险的这个限额。 没错，而且这起案件是发生在这种雨雪天哈， 对， 视野不是很好， 对， 路况也不是很好的情况。那现在也是冬天，那么大家如果在周末选择出游的话，或者说是逢年过节选择出去回家探亲访友的话，真的是碰上下雨了、下雪了，路不好走的时候，安全一定要注意哈，千万不要超速行驶，千万要做到自己一个司机的充分的注意的义务。好，这是第二起案件所反映出的这个问题。涉及到多车连撞的事故，还有哪些法律问题值得我们大家来关注？还发生过怎样的案件？我们将在明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来介绍，也欢迎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和关注今晚拍案，同时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下面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